7.6 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相声演员甄奇。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聊的是菜系，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饮，是既有吃啊又有喝，让大家在这个早上的时光当中，起码从听觉上饮食都达到了一种啊满足的感觉。 没错，您是先吃点然后咱再喝点茶。 好，哎，前两天咱们聊到了这个鲁菜绿茶， 嗯， 今天呢我们说说这八大菜系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应该说咱们北方人非常欢迎的就是川菜。 好，这要解馋是辣和咸呀， 哎， 对不对？川菜是中华料理集大成者， 嗯， 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但是主要在明清时代呢真正发展成型。 哎，怎么那么多年才成型啊？ 你川菜特点辣呀， 啊， 我国直到明朝才引入的辣椒，你想想，哦，所以到清朝才广泛应用 啊。哎，那对了，那这川菜要没有辣椒啊， 啊， 那就没有灵魂呐。 对了， 哎，辣椒也分好多种呢， 嗯， 川菜当中用的最多的，你比如说青椒， 有 尖椒， 有 杭椒， 有 朝天椒， 有 小米椒， 有 香椒， 哎，没有香椒啊， 反正炒出来特别香的那么一种椒，是吧？ 好嘛，那也不能归在香蕉里啊。说出来啊，这川菜当然香了， 是 是不是？很多菜咱们家里现在都能做了， 嗯，而且那个川菜口味非常的丰富。 对了， 鱼香味 是， 麻辣味， 哎， 酸辣味，椒麻味， 嗯， 陈皮味，还有一种 什么呀？ 怪味。 怎么还有怪味啊？ 对呀，这怪味里头啊，层次丰富，包罗的这个啊味道种类很多，融合了麻辣甜酸咸鲜香七种味道， 哇， 以怪取胜。 好，这头一回听说，我得尝尝啊这怪味的川菜。 嗯，是 我平时就喜欢这怪，你说这怪啊，什么怪的味儿啊， 啊， 什么这怪的人呢， 嗯， 怪的事儿啊，我都特别好奇。 哦， 那咱们就听听这一段家庭怪事儿怎么样？ 好，咱们今天就怪到一块儿去了。 哎，这既有怪事儿，又有怪味儿。 好， 我跟唐杰忠是第一次到泰安来， 属于首次上市。 首次上市， 首次上泰安市。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并不陌生，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但是最喜欢的，我觉得泰安观众喜欢您。 干嘛喜欢我呀？ 您长得好啊。 好在哪儿？ 有特点，这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那个。 把我这肚子摊长。 大家对我们熟悉，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里发生的事 儿。哦，谈你们家里。 最近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闹得是非常厉害啊。 是啊， 哎， 都闹什么呀？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哦，还不一样。 拿我们邻居四奶奶家来说吧。 四奶奶家闹什么呀？ 闹耗子。 闹，哦，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什么 啊？不，他们家那个耗子闹得出奇。 怎么个出奇法？ 跟您这么说，用耗子夹子打， 哦， 用网扣，用笼子逮，连那个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结果呢？ 那个耗子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都不耽误。 嗯， 一波一波传宗接代，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生旧鼠。 哇，他把词儿用这儿了。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啊， 一推门， 嗯， 四奶奶坐床边那儿正看电视呢。 哎，这不挺安静的？ 没法不安静。 嗯， 旁边被窝垛上趴四个小耗子，跟奶奶一块看电视的。 他们也看呐， 大概是您说相声，四个耗子一起呲牙，嘿嘿嘿，还乐在那儿， 耗子成精了。 咱没见过这阵势 啊！ 我说四奶奶快打， 这得打。 四奶奶慢慢腾腾说话了， 嗯， 打， 嗯，

7.6。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6度到-6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中午前后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是的。 FM87.6，这空中笑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哎呀，真够满足的。 没错，又有八大菜系，又有茶文化的代表。 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八大菜系当中的川菜， 太棒了， 可以说是闻名遐迩，老少皆宜啊。 我就特别爱吃， 嗯， 当然川菜当中的小吃也特别多。 那是， 你比如我还特别喜欢龙抄手。 啥子？哦，龙抄手。哦，少林寺 啊 啊！我更喜欢降龙十八掌。 哎，得得，您别比划了，好、啊，一会儿椅子塌了、 啊，我怕杵着你。 嚯、啊，什么降龙十八掌？ 刚才你不是说龙爪手吗？ 好嘛，什么耳朵啊？这是 咔就抓过来了。 我要说龙爪手，我先挠你一把。 别介， 龙抄手啊，抄手，咱北方的馄饨。 嗨，你直接说馄饨不就完了吗？龙馄饨 没听说过。 哎， 各地方叫法不一样。广东呢叫云吞， 广东 埃塞俄比亚呢叫哎叫什么 叫什么呀？ 这我也不知道啊。哦，那地方不吃馄饨，老搞乱了。这个川菜小吃有龙抄手 啊， 鸡丝凉面、酸辣粉 是 凉粉、冰粉，你看多多。 哎，不光你说这些小吃啊， 啊， 家常菜也特别多。 是， 哎，鱼香肉丝， 对喽， 啊，麻婆豆腐， 我最爱， 回锅肉， 嗯， 泡椒凤爪， 瞧瞧， 辣子鸡丁，夫妻肺片，可以说啊，在全国各地这些知名的川菜您都能吃到。 是，其实每道川菜啊都有来历。 嗯， 刚才你说那夫妻肺片， 是 就是清朝末年在成都一对夫妻走街串巷卖一些牛肉啊。 嗯， 后来呢每次发现卖完都剩很多牛杂，扔了也可惜呀，这夫妻呢就把这些什么牛头皮呀、牛心、牛舌、牛肚混在一块儿 啊， 哎，没想到拿这个辣椒一拌，嘿，这味道好。两个人是夫妻，这道菜呢算是废物利用， 是， 所以叫夫妻肺片。 哦，这是废物利用的那个肺， 哎，只不过刚开始是废物利用的肺， 嗯， 后来呢人家觉着便宜，是不是？很多车夫、脚夫，包括小孩都到他们家买，供不应求，就改成了心肝脾肺的肺了。 嗯， 其实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也没有肺片。 对，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他懂一点汉语，一看夫妻肺片， 吓坏了。 哦呦，你们这个中国人的饭是这么的血腥暴力呢， 好 吧？ 这外国人胆儿也不大啊。 哎，对了，还有这个麻婆豆腐， 嗯， 是不是？这也是非常考验手艺的一道菜啊。 是啊， 这个典故啊，也出在清朝，也是在成都，是吧？ 哇，你看， 哎，有一个叫温巧巧的姑娘， 哦， 嗯，丈夫呢不幸意外去世了， 哟， 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的。 是， 邻居呢有一个是卖羊肉的， 嗯， 有一个呢是卖豆腐的。都经常周济这个巧巧姑娘， 好心人啊。 后来呀，巧巧就用羊肉沫和豆腐